节奏转变，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？ 爱的男生难分，爱 些错，我们不用去争论。也许我错过幸福的时分，这座城多了个伤心的人。我们爱的难舍难分，爱的奋不顾身，为何再见只是陌生人？夜来的无声，我的心好冷，那绝望的分手更伤人。什么语言是两个人有心有所属，一对一翩然共舞，不愿是谁心有旁骛，我发给谁约束，当一片好生命的艺术，我想纯净百合尘处，华丽世界里所有孤独。 爱是没有颜色繁华的家，生活没有人 说，我只是不想再忍受谎话，心都是倔强的不开花。 你就是不能了解我而理解，再多的感情够我安慰你的心。 哦，于是将你无所谓的爱童话，你可寂寞再等待一下。这城市的夜人往人来，香水的味道让人迷乱，孤单的百合依然洁白，只是在不安中传来黑色迷彩。拥挤的屋里目光灿烂，像热带雨林充满色彩，那香水百合依然自在，拒绝狂欢只剩每一个人生态。 是谁心有旁骛，我发给谁约束，当一片好生命的艺术，我想纯净百合尘处，华丽世界里所有孤独。 爱是没有颜色繁华的家，生活没有人说。

着我进梦里面，让歌